長期化，同時亦都應該反思歐洲何以在冷戰結束三十幾年之後重陷地緣政治衝突的漩渦，反思怎樣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反思怎樣加強全球安全治理體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34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1,22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6点，跌1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8升8.4，美团145.3升6.7，盈富基金20.14跌2仙，招商银行44.7跌2蚊，阿里巴巴84.9升3.05，恒生中国企业68.3升7.2，京东集团212.2升11.4，友邦保险74.85跌1.5，汇丰控股49.5跌2.15，中国海洋石油9.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984，瑞士法郎8.175，欧元5.65，加元6.16，新西兰元5.204，欧元8.3824。每百元对港元6.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0点，升109点。港金报17,77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7美元，卖出1,9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油站，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稍为多车少少。新界路面西贡的大网仔路部分路段因为有些临时工程，近住大环村那段的大网仔路现在就较为多车的。大网仔路由这个大环村去到西沙路一段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啦。至于九龙区呢，油塘的茶果岭道因为部分路段亦都有些工程进行，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的慢线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早少少靠返右边线行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隧道口去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日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4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佳翠苑、耀翠阁、屯门翠宁花园五座、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慈云山蒲岗村道95号秀芳花园、西营盘金宇街8号金宇大厦、大埔旧墟直街28号荣丽苑、天水围天恒村恒骏楼、天水围骏宏轩10座、屯门美乐花园1座，同埋西贡翠塘花园6座，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期二嘅骚动音乐 ，Hello， 预告今日我哋六点钟将会有 Manson Vibes 张俊桥同我哋介绍佢嘅新歌 Questions， 同埋同我哋讲下呢个新嘅 artist name 嘅谂法啦、由来啊等等啦。 冇错，转头就听到到底佢呢个新嘅名字啊，系有啲咩玄机喺入边啊？ 咁啊，又系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蝴蝶村蝶心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OK， 咁啊，继续去讲一啲嘅重要资讯俾大家听先。因为咧，疫苗通行证第二阶段啊，喺下周六，即系4月30号会开始噶啦。以下人士进入食肆同埋指定表列处所，最少咧都需要接种两剂疫苗嘅，包括18岁或以上人士啦，或者系已接种第一剂疫苗满六个月嘅12至17岁青少年，仲有12岁或以上康复满六个月嘅新冠康复者，喺接种第一剂疫苗后满六个月咧，系都需要以接种两剂疫苗先能够进入呢个食肆同埋指定嘅表列处所嘅。咁啊，当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喺下月底5月31号开始之后咧，除咗新冠康复者之外咧，所有12岁或者以上人士，如果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满六个月，都必须要接种第三剂先能够进入上述嘅处所。专家建议啊，接种第一剂、第二剂同埋第三剂疫苗之间咧，要有一定嘅间距嘅。咁啊，市民应该根据接种建议，按时尽快打齐三针，以获得足够嘅保护。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更加应该喺打完三针之后接种多一剂，减低重症同埋死亡嘅风险。如果未打齐针嘅人士咧，就要把握余下嘅时间，喺疫苗通行证喺第二、第三阶段实施之前打齐需要嘅剂次，方便日常嘅生活。咁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疫苗资讯同埋预约咧，就可以上到 www.covidvaccine.gov.hk 去浏览一下嘅。好，咁啊，重要资讯咧就分享完毕。今日咧有一啲得意嘢想同大家讲嘅，因为咧呢、這个 weekend 咧其实都发生咗好多嘢啦。咁啊，大家有睇颁奖礼啊，各方面啦，我都系啱啱先留意到一个好有趣嘅话题啊。就是我觉得好后悔，点解我同波成你今年呢冇去参加去考呢一个 DSE？ 系咪谂都冇谂过啊？ 点解要觉得后悔啊？ 唔系、啊，我觉得今年 DSE 好好玩嗰、啲题目，即系尤其因为 我想真系考 DSE 嗰班应该会想打你。 Sorry， 我咁样讲好似有啲离地嘅，咁多位同学仔唔好意思，我知系咁样有啲离地，但系我希望我以下讲嘅说话都能够安慰到你哋嘅，因为我觉得今年尤其星期五嘅时候就考咗英文作文嘛，咁啊，然后礼拜六就考呢个 listening 同埋呢一个嘅综合能力嘛，咁啊之后咧，即系我一路都冇留意啦，即系因为年年讲真佢啲试题应该都系咁上下噶啦，会觉得系，点知原来今年啲题目，尤其喺写作嗰个部分咧，我觉得好有趣嘅。 英文啊！ 英文，因为 好难噶，我觉得写英文 系啦。嗱，首先讲下呢个阅读先啦，不如阅读嗰个我同你一定有兴趣嘅其中一个部分就系咧，因为佢有一个阅读嗰、试题咧，就系去引述翻老夫子嘅一啲文章分析，咁要啲同学仔去分析一下呢个香港漫画嘅色微嘅原因啊， 用英文喎、 哦，用英文， 英文 唔、 哦、 系咁，但系都首先我哋个 topic 系近嘅， 系啦，我哋唔好理中文定英文先，起码个题材有趣先啦，系咪先？即系起码你唔会觉得，即系你唔会觉得哇好辛苦啊！呢个考试好惨啊！即系唔会呢、這个， 即系嗰啲嘢好近先， 好近啊！即系可能我哋两个本身窄啦吓，即系起码啲题材。 即系如果一啲唔睇动漫嘅人就会觉得呢啲好偏啦。 系啦， 但系对我哋嚟讲就正呢啲有兴趣答、 啊。系啦，即系你可以写到天花龙凤啊嘛，起码咁。 都系嘅。 但系呢个都其次啦，我觉得有一个就系因为喺写作咧呢一个部分咧因为今年冇咗 oral 啊，咁所以佢大家唔同卷数嘅分。部嗰個 percentage 又高唔同咗啦咁樣，咁啊，然後寫作咧照舊好似以前咁都係佔一個好重要嘅比例喺度，咁所以佢有呢個 B 部分咧，佢有8条嘅題目咧係俾大家揀嘅， 8条， 而呢8条咧，我覺得好多條都係我哋去做都會覺得好有趣嘅， 例如有啲咩？ 嚟講一啲冇咁近嘅先，就係 一個我哋係一個即係嗰個設定就係話嗰個題目係話我哋係 YouTube 頻道 Teen Chat 嘅成員，咁就要喺青年雜誌 Teen Magazine 上面寫一篇文章咧，分享成立 Teen Chat 嘅原因同埋喺當中學到嘅嘢。咁啊， 依都 OK 嘅。係啦 ，YouTube 頻道咁好似我哋。即係喺呢個行業入面有時都會接觸到啊，即係同埋你要寫下呢一啲關於咁傳播性嘅一啲嘅內容，咁我覺得好似同我哋嘅職業都有啲關係啊。 考生嗰班都會睇 YouTube 㗎嘛， 係啦，甚至乎你啲同學仔自己都會有啦， 都自己開咗添啦。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題目 你寫下嗰啲即係你揾翻，你可以引述翻嗰個概念，你諗翻你自己睇嗰啲小薯茄啊、時動真 啊、 熊仔頭啊，你大概你都會知道有咩方向啦、啊。你好熟悉個範疇啊。 冇錯，咁所以呢個我諗對於好多同學仔嚟講，我諗佢哋首選，我估咋嚇，都會係呢條嘅。有一條咧，反而我覺得冷門啲。但是我覺得好適合你同我去做，即係我亦都冇信心會寫得好好，但我覺得呢條題目好好玩。可唔可以話識寫咧？都未必㗎。而家叫你去寫，你都真係可能要細心啲諗一諗㗎。就係、是、咧呢條題目，我好中意音樂組織 Nine Dragons， 請你為佢哋寫一篇介紹，當中請包括佢哋嘅背景資料、音樂風格同埋未來嘅計劃。嗱、 okay 啊， 呢、這個題目如果有聽開騷動音樂嘅聽眾咧，即係咁多位同學仔，我同你講真係有著數啦。 你話平時聽啲訪問啊，都知啲即係嗰啲音樂人咧點樣去介紹佢哋自己嘅背景啊， 係啦，同埋你會聽到一啲套路出嚟啊，即係嗰啲未來計劃，通常佢哋都會 今年咧諗住出四隻歌，之後年尾可能有一隻 EP 啦，咁然後想搞演唱會， 即係你會知道有啲咩元素需要有咯， 係啦，即係從內容上嘅分析，起碼你會大概有個朗先啦，咁然後再優勝啲嗰啲同學仔點算咧？点样先可以成为一啲优胜啲嘅同学仔？我谂咗好耐， 我知道 你自己讲啊。 因为咧，佢呢一个嘅强调，其实佢系好似分咗唔同嘅行业。咁你梗系要突出到你好熟悉个行业啦。譬如你写音乐咁样，啱啱又讲到啦，音乐风格 系啦。 呢一个位就我觉得系可以攞分嘅地方，因为你可以嗰样嘢写得好贴近个工业发生紧嘅事。 冇错。 而如果你有听开骚动音乐咧？你有聽新環節音樂桑拿咧？你應該就會好清楚，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即係只做咗兩集啦。但係你 唔敢講好清楚啦。有個好簡單嘅認知啦。 你有啲方向知啦，係啦。咁，但平時我哋都會有講下，譬如Benson Monday Blues 啊 ，Indian Friday Mix 呢啲都會有一啲唔同嘅音樂嘅桑拿啦。 係。 咁你起碼有啲嘢入手，點樣形容一啲風格？可能係 Sona 啦，或者有時做訪問嘅時候，佢會講呢一種嘅嗰個氛圍，佢係想抒情啊。雖然我唔知道英文係點樣 ，emotional ballad 咯，好 ballad 咯 ，ballad rock 係啦，好 ballad 係 咁同埋咧，即係好多時候可能而家嘅同學仔好容易就係即係寫一啲嘅音樂風格會寫啲咩嘢咧 ？K-pop 啊咁樣一啲好大型嘅範疇嚟㗎嘛，咁但係點樣可以再進階啲？即係可能我哋平時就會好似你咁樣咯，即係做下 EDM Friday Mix 嘅時候都會講下乜嘢 house 啦，係嘛？ 但係佢呢個得意喎，因為你啱啱講嗰樣即係唔同嘅類型啦。因為佢話呢個音樂組織叫 Nine Dragons 啊，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嘅音樂組織呢？係應該即係我就咁睇得個問題似係自己發揮 嘅。我覺得呢個係有自由發揮嘅空間嘅，因為佢冇咧，應該我以我嘅所知啊，佢係冇一啲額外嘅資料俾你去做一個參考嘅。咁，所以你自己咪諗咯，到底 Nine Dragons 係一對點解佢要你寫埋嗰個背景資料就係俾你發揮啦？到底佢係一個九人嘅男團啦，佢係一隊好多人嘅 band 啦，定係點樣樣咧？ 我第一刻見到 Nine Dragons 咧，佢個名係咁啊嘛，我諗起 Imagine Dragons， 我第一刻覺得係 band 嚟嘅。但啱啱再睇，其實 Nine Dragons 你知唔知中文係咩？ 九龍 啊，冇錯。咁當然我哋香港都有隊樂隊Kowloon K， 即係九龍 K 咁樣啦，呢度即係都係即係玩呢啲音樂類。即九龙会唔会系你嗰个背景资料全部都系九龙出世嘅？ 都几得意，如果系即系呢一对 band 咧，原来大家都系喺九龙区嗰度认识嘅，一起长大嘅。 或者你可以再偏啲喺九龙嘅庙街，长大 系 所以音乐风格咧系会将我哋即系庙街，你会听到一啲 以前香港的一些俗称口水歌的东 西， 融合了一些新的元素，一些比较现代的声音融合了下去， 是 变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 sound。 咁啊惨啦，口水歌嘅英文我都唔识讲啦，系啦，咁但系即系 saliva song， 哇你真系去考就真系一流 啦，然后括住佢就大晒噶啦嘛， 你去考就真系一流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学我哋头先话斋，如果知道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音乐嘅类型嘅一啲名词啦，我哋知道嗰啲名词嘅时候，就可以去讲到写到落去咧，就好好玩啦。即系如果你可以喺当中分析到呢一对 band 原来系 Rock 嘅、哦，原来呢一对系玩 R&B 嘅、哦，或者可能系 Blues 嘅、哦，咁嗰个有趣嘅程度会多好多。同埋我唔知啦、啊，我唔知对于即改卷嘅老师嚟讲，会唔会死啦？我都睇唔明添咁样。 嗱，改卷嘅老师而家未改嘛？如果你要改卷，而你又对即系呢啲深入啲嘅嘢，可能想知多啲咧。即系除咗听骚动音乐之外，我觉得因为呢个介绍，佢啱啱一路讲要写嘅嘢咧，一篇介绍联想到就 系 好似我哋会收到嘅派台 email 啦， 系系， 或者一啲新闻稿啊、宣传稿。其实而家呢啲虽然派台 email 就好似系派台，我哋先收到啦，但其实我哋会发现到而家派台嘅电邮里边嘅内容咧，同一首歌放咗上去YouTube 上面 MV， 佢嗰个介绍咧，其实都幾吻合嘅，即 係 可能同一段佢會刪刪減減、加加減減咁啦。即係你睇嗰段，其實嗰個介紹對於首歌嘅背景啊、佢設計嘅嗰個 storyline 啊、等等，其實都好貼近。所以你如果你有平時睇一個 MV 嘅時候，唔係淨係睇個 MV， 你會 睇 埋文字， 係啦係啦。 咁嗰段咧應該係會幫到你去寫呢一個音樂組織嘅介紹。 冇錯冇錯，所以我覺得點解我今日特登要抽少少嘅時間出嚟講，就係我都喺度想像緊，如果我哋去考，我哋可唔可以有辦法攞到高分呢？ 我觉得是 希望 有方法， 希望啦。 嗱，我而家即刻演绎一次俾你，点样介绍？跟住来啦，呢一首歌，佢哋都系乐队嚟嘅。最初佢哋成立佢哋嘅频道嘅时候咧，系做一啲即系翻唱歌为主嘅。直到上年佢开始推出自己嘅作品，而佢哋嘅音乐亦都会配合画面啦，用一啲好靓嘅一啲嘅 quality 咧去做佢哋嘅 music video。 音乐风格啊，未来计划啊 ，rock 嘅未来风格，一个月一首歌，佢哋系 cover 多。 俾你有一个新嘅介绍。 唔系，我谂住话而家啲组合名原来都几中意用动物嚟做佢哋嘅名，因为头先有 Nine Dragons 啦， 而家有 Cuphead Dog。佢哋本地乐队 Cuphead Dog 嘅新派头歌叫做 Love in the Dar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05宗经核酸检测同142宗快速测试呈报阳性个案。另外，医管局呈报多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超过119万人染疫，9061人离世。新增确诊中有12宗输入个案，包括5宗在抵港时检测，同埋3宗在检疫期的第12日检测阳性。再多13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0名学生和3名教师。而昨日呈报阳性个案的学校，多一名学生在同校就读的家人确诊。政府下午4:30起将屯门蝴蝶村蝶心楼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今晚10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天上午大约10完成行动。发言人说，除了指明人士之外，任何在今个月20号至到今日期间曾经深住蝶心楼内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亦都需要在今个月28号或之前接受强检。已经接种疫苗和近日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检测。受限区域内，如果有应考中学文凭试考生，需要在第二日参加文凭试，或者考务人员需要在第二日为文凭试担任考务工作，政府呼吁他们今晚8前前往受限区域内设立的临时采样站，表明考生或者考务人员的身份和出示文件，以便优先进行检测，尽早取得检测结果。北韓領袖金正恩出席建軍90周年閱兵式並發表講話，表明進一步發展核武的決心。韓聯社引述朝中社報導，金正恩說北韓發展核武的目的是壓制戰爭，但如果任何勢力企圖侵害北韓的根本利益，將不得不使用核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中国坚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将会继续基于上述的立场加强与有关各方的沟通协调，共同致力于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缅甸部分政党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当地国家管理委员会向各族地方武装组织的领导人发出和谈邀请。参与联合声明的包括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民族团结党、若开民族力量党和人民党等23个政党。声明说，和谈是实现结束冲突的重要方式，一切致力实现和平的努力都应该受到欢迎，敦促有关各方为了国民安全和国家发展与和平共同努力。缅甸看守政府总理敏昂莱日前发表电视演说，邀请各族地方武装组织和谈。黑音独立军、克伦族武装等多个的武装组织之后表示，目前不具备和谈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i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控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

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我耳朵想旅行啊！ 咁啱啦，波成，试下合埋对眼，净系用耳仔听。有时音乐唔只可以带你去唔同地方，连温度都可以感受到。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色。每日天光时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青春暖着暖着。 早上37.2度，唔单止温度，合埋对眼，你会见到唔同嘅景观，周边嘅声音，全部都好立体咁样出现喺你嘅脑海当中。 温 但意识失踪脱轨，堕入了苦海中凄厉，忘权荣誉在身外，仍无能力去改写爱的真谛，被万物剪过壁屠世，亦未似这崩溃尽逝，祈求能还作坚烈地往天际，你是我的一切，从今发誓，愿厮守忠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向全属你一位，唯独厮守到精细，为求留在那天尽拥你姿势，却被痛撕裂身体，从今发誓，愿厮守忠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所向全属你一位，全部爱恒大理石记低，亡灵的躯体恒河给冲洗，化为最美耀眼光辉，用血与泪堆砌，极了珍珠般的你，长眉和后冠多凄美，还能凝望你风景就很以离。 今次呢位歌手选择了带大家去印度，去睇一睇著名嘅泰姬陵，系陈慧敏带嚟佢最新排台作品《泰姬》。除咗带大家睇一啲景观之外，亦都喺歌曲里面带出一个好完整嘅故事。所以你话耳朵可唔可以去旅行？可以噶。 凝望片段，仍系脑海戏中是你给我讲故事，算了。 豁出，是我心底里的说话， 以形构想在心里乍现，假幻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真凭四气是声势浩荡，偶幻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现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和。愿永可以在我心里漫游，纵使我独行是孤单，但我相信在这心的深处，我可找到真善美。旋律唱和心豁出，是我心底里的说话，如意形构想在心里乍现，假幻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真凭四起是声势浩荡，偶幻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应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和。愿永可以在我心里漫游，纵使 一位的电影导演和一位的配乐大师走在一起，写了这一首的作品，有麦浚龙和鲁冠廷《旋律故事》。而他们都说，其实去帮自己写一些的作品，都很喜欢架空一个的故事，架空一个世界，给听众有不同的幻想空间。 像变成力的风雨声，夜半晨海的花雨瓶，水中更失速更半醒，骤雨下浮沉难清，纷纷水清亦未敢掩，这枝干中有风骨跟格调，不及沾污我耳边，人如水灌晓长头， 有中楚桥的道间，所以音乐咧能够做到的不单止是带你去旅行，看不同的景观，更加是一场冒险，攀山涉水，甚至乎是深入太虚。 终于我有种个性，喧嚣世代。那金色晶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庇佑，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山火箭或空间或躁动，无出口即使谈之刻动，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我未得念痛，还是让跌中的我笨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你到。身边有红方陨石流，置身星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路走。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间或躁动，无出波即使谈之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知我动容，原来是我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今年嘅新人 Des 余宗尧，带嚟佢最新作品《绿洲》。 日本东京都新增504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最多三名患者离世，重症患者有15人，较寻日减少1人。日本政府统计结果显示，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人士占人口超过半数，65岁以上人士的接种率达到86.9%，但20几岁同30几岁人士的接种率分别只系得30.1%同33.2%，提高年轻人的接种率成为课题。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开始有少少车龙啦。排到过咗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慢车噶，龙尾分别喺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西贡大网仔路近大环村有修路工程，去马鞍山方向挤塞噶，龙尾去到沙角尾。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呢段咧开始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富健花园。沙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市中心呢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葵涌道上呈祥道行人隧道口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美城苑、辉城阁、青衣伟景花园五座、青衣长宏村宏勇楼、荃湾丽城花园一期三座、将军澳常德村上真楼、荃湾象山村秀山楼、葵涌葵盛围188号高盛台一座、葵涌葵骏苑葵昌阁、葵涌葵芳村葵正楼同埋牛头角牛头角下村桂显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齐支持本地足球。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2022亚洲联赛冠军杯 J 组赛事。 热刺对女太超青来乱，出线关键一战不容有失。 上回合别至少胜1-0，今季亚冠之路，呢队香港代表可以行到几远？星期四晚9:55， 港台电视31 现场直播，支持本地足球，撑杰啲。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our song, our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our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佢转咗个新名，我争啲认佢唔到啊！ 斌神，佢转咗个新名之后，有个新嘅开始，啲嘢一定会越嚟越好啊！所以我哋今日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Man 神 Vibe 时来运转。 嗯，咁就一于要睇下佢有啲咩改变啦噃。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由 Manson Vibes。 Hi， Manson Vibes。 Hello， 波盛斌神，我今日嚟骚动音乐。 今日我哋咧就真系坚持嘅，你啊用呢一个新嘅名字见大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觉得唔系用张俊桥 Manson 啊，咩 Manson 张俊桥咧，我哋觉得唔够诚意啊。 因为你派台嘅作品嘅时候都系叫做 Manson Vibes 啦，所以我哋今次就决定唔得，一定要尊重呢一个名称啊。 好啊，读俾你听。 所以我哋今日咧嘅卷轴。嗰一句咧，即系你估唔到啊 ！Manson Vibes 时来运转啊！ 啊， 系啊，我哋将个时字个音食咗落去，用时来运转呢个 term， 即系时来运转系好嘢啦，即系你有新嘅开始，同埋个转字亦都好套用到喺你身上啊嘛。 新一年啊嘛，即系啲嘢都可以转下啊嘛。 系轉字真係好，即係你講開再轉字其實都緊要嘅。即係咧 ，Questions 呢只歌啦，其實佢嗰個原位咧，即係完結嗰個位咧，其實喺個轉嗰度。 嗯， 即係佢個編曲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是、通常起承轉合，去到最後會嚟到啲 chorus 噶嘛。今次就選擇咗喺個 bridge 嗰度就完。就沿一个转度咯，所以都系一个几、都几你嗰个。 我哋即系逐样逐样去，即系首先由名字开始，即系呢个名字就向来你 social media 都会用啦。点解会即系去到即系真系一年后？因为今天我不想做嘢嗰时都系即系上年三月，即系而家一年后会觉得，咦，我不如用呢一个名字去发布自己嘅音乐啦，咁样。 其实点解会将个称号改咗做 Manson Vibes 咧？就应该要由 questions 嘅呢只歌开始讲起， 嗯， 因为有 questions 呢只歌啦，就开展咗一个今年嘅一个另外一条线、另外一条 line 嘅一个音乐计划啦， 系， 咁而呢个计划咧就会去到年尾就会有个总结俾大家嘅，咁就觉得呢、這、一个即系俾第二面嘅自己人去俾大家睇，同用呢、這个。稱號推出音樂作品，應該是一個幾啱嘅一個時間點啦。咁所以就改咗 Manson Vibes 呢個名字去做一個 artist name 跟住落嚟啦，咁係你會係出中文歌就叫翻 Manson 張俊橋，英文歌就 Manson Vibes 咁樣去分啦，定還是係會因應住你嘅作品類型？或者可能因應住一個 project 嘅長度而去睇下點樣用呢啲稱呼咁樣嘅咧？ 應該今年就全部嘅音樂作品都會用 Manson Vibes 呢個稱號。 嗯， 我諗之後都有機會係一路沿用呢個 Manson Vibes 嘅稱號。咁不如我同大家講下 Manson Vibes 呢個名嘅故仔。 好啊，好啊，好啊！最初係點樣嚟嘅？ 對啦， 呢個名係點嚟嘅咧？佢係喺造星拍摄嘅其中一日嘅电视厂入面得嚟嘅，咁嗰阵时，话说我嗰阵时嗰个旧嗰个 Instagram account 就成个俾人 hack 咗啦，冇咗个成个，咁跟住我有一段时间系用一个叫 Manson The Unknown 嘅名嚟到做 IG account 嘅，点解叫 The Unknown 咧？因为我嗰阵时未谂到用咩名 去做个 IG account 啦。咁跟住就喺电视厂嗰日就一路喺度等嘅时候，就有感觉就系、是、咦唔系、哦，应该都要开翻个 IG account 咯、哦。 嗯， 咁就突然之间灵感到，咁就谂到 Mansion Vibes 呢个名咯，就改咗呢个名。咁点解咧？就系、是、觉得佢型咯，呢个名 其实好紧要噶，其实真系好紧要， 真系 自己中意，我觉得系真系首选啊呢样嘢。 其实喺即系完咗比赛之后，一出嚟嗰阵时候已经谂啊，好唔好直接就用 Mansion Vibes 呢个名字去见大家咧？定还是可能嗰阵时候都未考虑呢样嘢住噶？ 嗰阵时都未考虑噶，但系其实想有个 artist name， 即系一个称号，特别啲嘅称号俾自己，其实一路都想咁做嘅，只系一路都未谂到咯。即系会觉得嗰啲可能，譬如 cash 啊，或者即系啲有一个特别嘅名嘅嗰啲 artist 系好型，即系佢即系好似佢除咗佢系一个人之外，佢亦都系一个 symbol 或者系一个象征咁样。咁觉得呢样嘢好正。咁而家就可以做到呢、這個，雖然改咗 artist name 啦，但係唔代表係一個完全嘅新開始咯。佢係將過去好多嘢、好多部分嘅自己去融合埋一齊，而一個新開始咯，就唔係將以前嘅嘢都即係冇曬啊咁樣，而係包含喺裏面。所以即刻所以就揀咗呢一個大家又會知係我嘅名嚟做 artist name。 OK， 咁啊嗱，我哋了解咗到底點解 Mansion Vibes 呢個名係點樣嚟之後咧，過去一年啦，即係都一年時間咯，由你上年推出第一首作品，其實你去睇翻呢一年嘅經歷，有冇話都自己覺得啊滿意上年自己做到嘅一啲作品啊，或者可能睇翻上年好似仲有好多嘢想繼續探討嘅，咁啊想可能喺嚟緊嘅日子又再有啲唔同嘅發展，咁俾啲一啲 target 自己咁樣啦。 其實上年真係覺得好好嘅一年啦，即係有幸可以做到出道，成為一個正式嘅歌手。喺每首歌之間，由今天我不想做嘢，跟住無可救藥的浪漫，One More Game， 深秀同埋月光之約，係啦，五首作品都同咗唔同嘅監製去合作，其實喺裏面係收穫好豐富。好丰富嘅系音乐上啦，即系唱歌嘅技巧上啦，录音嘅经验上啦，其实全部都系一啲好即系好充实同埋好宝贵嘅经验。去到第二年，即系去到第一年同埋第二年之间嗰个间接位，其实系有一段时间系有少少迷失嘅，因为好似第一年去吸收咗好多嘢啦，又或者觉得自己都有進步到，咁就好想將即係好擺咗個重點喺我好想做啲好好嘅音樂，或者大家都好鍾意嘅音樂。咁反而就冇咗嗰個初衷，即係可能做音樂創嘅初衷，我哋就係可能有啲感受想抒發啦，或者有啲情緒想透過音樂去抒發出嚟。咁就變相係有少少為咗想寫一首好歌而寫歌咯，就唔係為咗可能調養自己嘅心情啊，呢啲比較純粹啲嘅原因嚟到寫歌。咁好彩，咁中間係亦都遇到一個好即係心入面亦都有好重要嘅位置嘅一個前輩啦。咁佢就提醒翻我嘅初心，即係我嘅初心係一啲 rock music。咁就朝住翻呢个方向去写歌啦，去搵翻以前嘅一啲 demo 出嚟听，咁跟住就开始再去由头重新谂过今年嘅，都唔系谂啊，即系重新去写过一 set 歌出嚟，就冇乜点谂嘅，就反而咁由个心出发，反而就可以即系写到 questions 呢一只。自己又好滿意，團隊又好滿意，身邊朋友又好中意嘅作品。 咁我想知道，因為你自己都一路好喜愛 rock 咁樣計啦。咁之前嘅作品你自己都有份去創作嘅時候，嗰陣時係咪都冇俾自己可能去特別寫 rock 嘅嘢？點話只不過寫咗，但係一路自己都冇揀到出嚟做自己上年嘅作品咧？ 係啊，係啊，係啊。反而可能因為上年嘅狀態咧，冇。 冇嗰個精神喺度。 嗯， 即係冇，即係其實我覺得 rock 除咗佢係一個好音樂上佢係一個係一個 genre 之外，佢都係一個比較幾精神上嘅嘢。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嘢你覺得唔滿意或者好點解會咁噶？我唔覺得係咁喎。其實我可唔可以係咁樣？即係可能要有呢一種嘅情緒或者精神先至可以寫到一首 real 嘅 rock song。 頭先你都有講就係好似一路吸收咗好多嘢，咁跟住但係就慢慢係其實自己想做音樂，當初係因為點？會唔會其中一個原因都係上年吸收嘅時候，其中一樣吸收得最多可能係一啲即係好 technical 上面點樣喺音樂上面嘅製作？因為譬如《無可救藥的浪漫》嗰陣時，你自己都會開始參與編曲添嘅，咁會唔會都係因為自己吸收嘅範疇都真係啲幾 technical 嘅，所以變相可能喺有段時間自己去諗新歌啊、創作啊、製作嘅時候，都會想將啲我學咗，梗係冇理由嘥咗啦。咁梗係想試下用點樣擺落去，會因為咁樣而出現你啱啱講嘅狀況咧？都 會㗎，即係因為同埋第一年係好新啊，即係第一年係第一次去接觸點樣去由零或者由 demo 狀態，然之後慢慢去加編曲啊，跟住去寫填詞啊。即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嘢都係第一次接觸，即係真實嗰個 workflow。咁所以就會係一個比較戰戰兢兢同埋即係係啊，即係會學比較多學習嘅心態去做音樂咯。咁你講得啱啊，就係好多譬如 technical 或者技巧上學咗嘅嘢，就好想擺出嚟咯。即係舉個例子就係、是、啊，我如果咁樣寫一條 melody， 或者我咁樣去玩嗰條 melody， 會唔會可以做到一個好入耳嘅效果呢？又或者會唔會係一條好靚嘅計得好靚嘅 melody 呢？咁又或者編曲上加呢啲元素，加呢啲元素會唔會就已經即係會唔會係一首好代表到我可以好 establish 到自己係點樣嘅一個音樂人嘅方法呢？就變咗好多計，即係多咗由計算嘅角度出發咯。 哦， 我曾经试过呢个界呢、這个状态。 咁嗰阵时即系有得参与编曲嗰阵时，其实因为呢个系咪都对你嚟讲应该系几新嘅范畴啊嘛？咁即系啱啱讲嘅例子，即系嗰种嘅考量之外，其实有冇觉得即系而家自己啊喺编曲上面嘅能力去到一个咩嘅位置？有边啲嘅嘢你觉得都咦呢一样嘢我自己都 handle 到咯？开始。 編曲上我通常都会系做一个 structure 出嚟咯，即系可能系我如果当編曲系一个剧本嘅话，我就会可以做到佢个起点喺边度，然之后个结局系点样，跟住中间会遇到某一啲事情咁样啦。咁但系一啲好细致嘅，譬如一啲节奏变换啊或者 transition 嘅嘢咧，就通常会同編曲人一起合作去 work 嘅。 但系讲到，因为嗱，我哋今日题材就系呢个时来运转啊嘛。咁啊，我哋头先去回顾咗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有冇话今年对你嚟讲想最大嘅一个转变？即系除咗可能系我哋听到嘅一个曲风上做翻一啲自己想做嘅，可能系 rock 嘅方向之外，仲有冇啲乜嘢嘅转变你好想带到俾大家噶咧？ 我谂最想做到嘅转变系音乐配合影像上俾到一个新嘅衝擊或者體驗大家，即係譬如一個音樂作品加一個 MV 咧，其實佢係可以除咗係一個好靚嘅 MV 之外，佢可以帶到一啲唔同嘅影響俾大家咯。因為我記得我細個，譬如我睇一套電影啦，我係會因為呢套電影而做咗一個健康嘅洗腦，即係我會因為入嘅一啲對白啊，或者一啲影像、一啲氣氛咧，而令到我個人係有正面嘅改變嘅。譬如勵志咗啊，又或者用一個新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啊。咁所以我亦都想將呢啲細個我曾經吸收過、體驗過嘅感受，會唔會可以將佢擺翻入去自己嘅作品裏面？譬如好似 Questions 嘅 MV 啦，就用一個新嘅方法，希望即係徵集大家嘅一啲民間影像，去成為一個 MV 嘅一部分啊。咁其實最初係想借助大家嘅力量，令到個 MV 再豐富啲嘅。但係做下做下咧，又發覺，咦？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時候都見唔到大家啦，即係好似人與人之間 connection 係少咗機會聚頭。咁變相就想藉住呢個機會，可以俾大家好似共同可以創作一個作品咁。 因为见到呢一个 MV 你自己都会即系执到咁样样，即系系咪嗰时 take up 呢个 position 嘅时候就是、可能你啱啱讲嗰种，其实自己都有啲谂法嘅时候，不如成个即系制作上面个方向都由自己去最 initiate 啦，咁所以就 take up 咗呢个 position， 然后就开始你头先讲嘅嗰啲嘢。 系啊系啊，其实最主要都系有，我谂有个关键嘅点就系、是、麦道啦，阿希啦。佢好鼓励我，不如试下自己导演。 系 咁，但系其实我即系头嗰几次我都好熬底嘅，即系 有冇 concept 噶？嗰时对于即系一个 MV 导演要做嘅嘢先 有啊，即系我就系因为我太知道要做啲咩啦，我从观察过，系一个真系好辛苦同埋好磨难嘅过程。即系我今次做完个 MV 导演之后，我系希望向所有導演致敬，因為導演真係一個好辛苦嘅崗位。咁我就係知道呢樣嘢，所以一路都唔好啦，我應該搞唔掂啊。咁但係阿希就再三去鼓勵我啦。咁佢就即係話都你都諗咗咁多，同埋又有 idea， 不如試下自己導演啦。咁跟住我就咁啱就嗰一刻就見到一個天使數字，就係4-1。 哦， 咁咧就因为，即系虽然好似唔关事咁，但我又觉得佢系鼓励咗我去 take up 呢个 role。 系啊，呢啲突然之间无端端出现嘅话，你系会觉得嗰样嘢真系冇理由咁巧，一定系有啲嘢嘅。 顶定嘅啲暗示咁样。 因为我之前 research 过4-1就系新开始啦，新计划，即系你系可以放胆去开始一个新计划，而入边你会得即系呢个新嘅旅程系会你系会得着很多嘅。咁我就当刻就好啦，我 take 呢个 role 啦，我去试下做啦。咁咁啱又係啦，即係年头因为疫情关系啦，好多工作都停滞咗，咁就有时间可以去淨係专心做呢个作品。 听个 Manson Vibes 嘅 Questions 啊，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详细介绍呢首新嘅派台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05宗经核酸检测同142宗快速测试呈报阳性个案。另外，医管局呈报多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超过119万人染疫，9061人离世。新增确诊中有12宗输入个案。最多13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0名学生同3名教师。而在昨日呈报阳性个案的学校，多一名学生在同校就读的家人确诊。政府下午4点半起将屯门蝴蝶村蝶心楼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今晚10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天上午大约10点完成行动。发言人说，除了指明人士之外，任何在今个月20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蝶心楼内超过两个钟头，需要在今个月28号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已经接种疫苗和近日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强检。关注组织香港医护联盟表示，卵巢癌的标靶药费用每月可以达到几万元，属于自费药物，促请政府跟随国际做法，尽快将有关的药物纳入资助安全网，减低患者复发和死亡风险。香港医护联盟辖下的卵巢癌关爱组早前访问21位卵巢癌患者会员，当中七成人属于三至四期的卵巢癌，超过一半的首次确诊年龄在50岁以下，五成半人曾经复发。香港大学妇产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妇科肿瘤科专科医生谢家瑜说，本港有三款治疗卵巢癌的标靶药，能够有效控制病情，但是相当昂贵，最贵的每个月开支40000多元，期望政府资助患者增加他们的存活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喺九龙何文田培正道啊，培正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医疗辅助队总部对开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啊，培正道去红磡方向或者去佛光街方向啦，喺医疗辅助队对开嗰度咧有意外嘅，龙尾去到窝打路道。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都系比较多车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九龙区路面方面咧，现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启福呢个启业村一带咧，现时都系多车嘅。新界西贡大网仔路近住小松林段咧，之前有啲临时工程啦，较早前就来往方向都好塞车啊，而家仲系繁忙，不过冇之前咁挤塞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至黄珠路就多车，而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富健花园。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繁忙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考生或其同住家人如果因应政府公告而需要接受强制检测，但是在考试前仍然未取得检测结果，考生及其同住家人只要在考试当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的时候结果为阴性，有关考生就可以获准进入市场应考。 考生需于考生健康申报表作出申报，市场学校会尽量安排这些考生在独立房间或者稍微远离其他考生的座位应考。 希望大家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小朋友开咪，童言讲出大道理。 我哋可以点样减少制造垃圾呢？ 用环保袋， 外卖嘅时候做餐具，自备餐盒。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四月十三号起，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歌曲内外都一样咁 sweet。 You know I'll be waiting for you， 任你乱流落荒岛，你投入陌生的被套，难道需要时来温到？亲爱的存在多好，等一位简单的可谈透歌好。 好多人包括 Jenny 自己，因为疫情而要同亲人或者是另一半分开的，今次社高的 team 同佢女朋友亦都是一样，但仍然隔空一起创作，愿意同制成品一样咁 sweet。 有日会被怜悯，谁又怕地球真。 作曲 team 曾永熙，填词朱林，编曲监制 team。 上晚四个星期回落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 Jin Lee 刚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来运转， 今天我们骚动音乐继续由 Manson Vibes 的 Hi，Hello， 带来有他最新作品啊 ，Yeah， 这个 Questions 啊。咁我哋都会首先咧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嘅，包括可能喺制作或者创作上面即系过程当中嘅嘢，睇有冇呢啲谂法出现过嘅。 系，咁我估先啦。我估就系因为其实Questions 呢首歌咧，我谂第一句嘅时候，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命题，就系开始呢个新一年嘅计划嘅时候，你都有一个好大嘅谂法，就系、是。 好唔好咁样做，或者应唔应该咁样做咧？点样去实行咧？即系我谂好多嘅问题系喺你脑海入边诞生咗，所以第一句就已经劈头话 ：It is hard to start over again。即系好似有好多嘢经历咗一年嘅时间之后，要重新再建立过自己嘅一啲音乐路向啊，要重新建立大家对你嘅认识啊，可能你都曾经会系有谂过点样去做，或者甚至乎有少少自己同自己内心打斗。咁所以我谂呢首歌对你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系令到你可以喺往后呢个 project 度继续行到落去。 咁我想估就係喺，我覺得喺個即係聲音上面、音樂上面，咁今次即係邀請咗 Hans 一齊去編曲咧，可以再講多啲啦，亦都有 I 幫手做一啲即係 vocal 上面嘅嘢啦。我覺得呢一首歌因為 rock 嘅聲音有好多唔同類型，但係呢一種我聽到嘅，好似你想 deliver 其實唔係嗰種好粉細或者好嬲怒嗰種 rock， 雖然嗰啲文字上面好似係好多自我質疑啦，但係係有嗰啲陽光曬落嚟嗰種聲，可能嗰啲吉他揀得嗰啲聲咧，我諗你可能都揀咗好耐啦，我估即係點樣嗰隻聲聽落去唔好咁惡嘅，即係 rock 唔一定要係惡嗰種感覺，係啦，即係爽同埋舒服、温暖多啲，即係啲鼓聲都唔會好長嘅。我覺得呢啲過程都係因為你哋覺得呢一首歌 deliver 嘅嗰個 energy。是 positive 同埋舒服咯，而唔系要恶或者要大要成咁样咯。好啦，咁啊两样嘢交俾你撬啦，仲有 哇，两样嘢都中啊！阿斌神讲嘅嗰个一开始佢即系开个命题系，Is it hard to start over again 啊？咁正正你头先讲得好啱，就系我嘅其实写呢首歌之前同埋写呢首歌之后系两个人嚟。 嗯， 写呢首歌之前系哇焦虑到不得了啦。因为时间紧迫啦，好似惊自己慢啊，同埋过咗段时间，但系都未揾到今年嘅方向啊。咁又会好冇信心啦，对于自己，即系喺个好似喺个黑洞里边咁样。咁写完呢只歌之后咧，就真系透过我问，可能一啲我以前冇问过自己嘅嘢，可能周围问人，但系就真系边边冇问过自己。即係好切實咁樣真真正正問我自己，咁譬如係我想做一啲點樣嘅音樂啦，我想自己嘅 sound 係點樣，我可唔可以重新再做我好中意嘅 rock music 咧？會唔會好難咧？我可唔可以用我自己嘅方法去誠實表達自己咧？唔再理人哋點睇咧？即係呢啲嘢都係透過呢首歌一路問，然之後一路自己答自己，跟住又有一啲。即系可能系宇宙嘅回应俾我，咁我又写低佢落嚟，咁就好似呢只歌就系一架车，我喺一个迷路中嘅，喺个好黑暗嘅森林入边迷路，然之后搵到架车，就系呢一架 questions 嘅车，跟住就揸住呢架车离开咗嗰个森林， 就写完之后就个人豁然开朗咁样啦。 系啊，豁然开朗。我记得写完呢只歌之后，第二日我系有一个拍摄咁啦，咁我系好开心俾嗰啲朋友听，跟住佢哋都觉得哇呢只歌好有 feel 啊！即系一开始个感觉好似好有，即系好似讲紧个古仔咁啦，然之后好奔放啦， 系 好开朗，即系好系咯，好 open， 好广阔呢首歌。 但喺呢度，我想问多少少就系咧，我反而想知道就系对于你嚟讲，因为头先都听到就系当你个人处于喺个森林入边，有好多嘅担忧，可能写 rock 呢样嘢啱唔啱咧，应唔应该咁样做？其实对你嚟讲，最大嘅却步点系因为咩原因咧？系因为担心之前可能比较少唱一啲 rock 嘅作品，系担心大家一时三刻未必认到哦，原来呢个 Manson 啦，定还是你系？担心 rock 呢样嘢本身可能系而家反而系少咗人做嘅，大家仲听唔听 rock 咧？会系点样嘅一个忧虑咧？ 最大嘅忧虑应该系过往嘅经验，即系因为我以前系夹 band 啦，即系可能夹 metal band 啊，咁又或者系啦，即系夹 metal band 嗰段时间，我哋有一啲歌系好想出，但系因为某啲原因，可能系终止咗啲 project， 即系一啲。胎死腹中嘅 嘅一個經驗啦。咁之後又試過幫另外一個影視作品去寫一首 rock song， 但最後係出唔到街咁樣。即係成個作品都冇，即係冇出街嘅機會。經歷過好多次係唔係咁好嘅經歷啦。咁所以呢啲就會慢慢積累，成為咗一個捆綁住自己嘅一樣嘢咯。咁但係其實寫完之後就發現，其實過去係咁，唔代表而家或者未來係咁。即係一開始個問題就係問 ：Is it hard to start over again？ 係咪即係由頭嚟過係咪好難咧 ？Yes, it is from the truth that you deny。係啊，如果你不停即係我不停去呃自己嘅話，係好難嘅。但是之后就发现，其实我们每一日起身都是由头开始，我们每次做一个 project 其实都是由头开始，但我们可以带住我们的经验啦，即可能过往失败的经验，又或者是上年做过不同音乐和监制合作的经验，这些都可以重新去变成一个支持自己的一些力量，去再做你喜欢想做的事。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一路都好想問你嘅，但係之前又一路唔好意思問，就係咧，因為我好記得就係我第一次去認識 Manson 呢個人嘅時候，我記得睇節目比賽嘅時候，花姐有講過就係話，覺得你個質地啊，嗰、那個感覺俾人個感覺好似家驅，但係會唔會反而呢一樣嘢係令到變相係好似一種包袱或者一種壓力咧？對你嚟講係， 而家唔會嘅，因為係一個榮幸，一個 honor 啦，同埋家居亦都係香港嘅音樂一個 legend 嚟嘅，咁所以即係有幸可以被 被提到係似，話唔好話似，即係因為我都係聽家居嘅音樂大啊，咁所以一定會受到影響，而佢亦都佢嘅哲理同埋做人嘅方法都係一啲。好一種一盞明燈嚟，所以係我唔會有壓力嘅而家。 所以今次喺 questions 做呢個過程，就開始所有嘢好似都順翻曬啦，係嘛？都可能喺作曲啊、寫詞方面，其實係咪都好順利嘅？可以話係 今次都好順利啊，因為回歸咗初心，即係好似喺個 core 嗰度出發，所以好多嘢都唔需要好顧慮咁樣就會出到嚟。即而佢嘅曲風咧，亦都滲透咗好多我細個聽嘅 influence 嘅音樂啊。 Rock 對於嚟講，你自己喜歡啊，或者細個已經受到影響，其實追溯翻係邊個道理去聽，同埋你細個係聽邊類 rock 比較多嘅？ 我細個聽Green Day 啦、Punk Rock 啦，跟住 Metallica 啦、Nirvana 哦、 The Sibo 呢一類嘅， 都係行少少喎，真係 行啲嘅，行啲嘅係。 是哪个道理去听？是啲同学嗰时即系好兴啊，定系屋企人啦、啊，定系点样样噶？ 我记得有个暑期班就弹学民歌吉他，即系一啲木吉他啦。 哦，民歌吉他， 民歌吉他先嘅，咁就唔系好感兴趣。 嗯， 咁之后就听到一啲电吉他嘅音乐，就哇，好有兴趣，跟住就转咗去学电吉他。 哦， 咁系咪最初期一定系学呢个 Nirvana 嘅《Smell Like Teen Spirit》先？通常都系咁啊，一学电吉他就学呢首噶啦嘛，系咪呢个开始咧 ？Enter Sandman。 OK。 咁所以系咯，即系所以啲声就喺而家呢一首歌去到声音方面，即系头先我估嗰样，可能同边个人 hands 点样去谂个声音点表达系点样样咧？ 系啊，咁今次就同hands 去合作做编曲同埋监制啦，咁。Hans 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他对乐队叫 TYNT， 还有他是一个电影的配乐师，还有 Iris II 一起。我们其实今次找那些电吉他声都真的试了很久，即是你刚才说得很啱，就是我不想太恶的那种感觉，即是不是需要很行，而是需要一种可能比较清声多一点的。所以我哋好試咗好耐，點樣將一啲清聲吉他同埋 overdrive 嘅吉他混埋一齊嚟用，而攞到個舒服嘅聲。 嗯，跟住啲鼓都係啦，係咪應該？ 係啊係啊，因為嗰個最大嗰個我哋要去解決或者要去跨越嗰個難關，就係點樣將一種曲風可能比較有少少2000年代嘅搖滾啦， 即係好從以前呢個年代搖滾味道嘅一種歌，去變成今日聽都會覺得係新嘅咁樣。咁最大難關就係個鼓聲嗰度點樣揾呢一隻痛出嚟。今次 Hans 同埋 Mixing Engineer 阿國，最主要係佢哋一齊揾嗰種鼓聲出嚟。 但你話二千年代嗰種聲有冇話點解會係想係嗰個時期呢？又 其實冇嘅，就係因為我成長嘅時候就係聽開呢一種嘅，即係呢一個年代聽最多音樂嘅時代。咁所以佢嘅呢隻歌嘅一種 structure 或者佢嘅編排都比較係有好多二千年嘅影響。咁所以我哋就想將二千年嘅呢種音樂帶到嚟2022，但係會有一種唔係即係唔會係舊嘅感覺。 跟住另一個名字頭先都有提過，哎呀哎啦，咁佢自己本身都係獨立音樂人，佢自己都有作品，而同時今次喺呢首歌裏面，佢就即係問你喺啲 vocal 上面嗰度咧就多啲嘅，即係度啲 harmony 啊成嗰啲咁樣，即係嗰個過程點？因為都聽得出其實今次 vocal 處理啲位置其實都有唔同嘅變化，譬如可能歌嘅尾嘅時候會有高音低音嘅同時一齊行緊，令到嗰隻聲出嚟係一種特別嘅質地嘅咁。 一啲高低音嘅一啲同時用咧，其實喺以前細個即夾 band 嘅時候，都會成日會有呢啲處理。咁今次有呢種，即呢首歌都可以比較玩得放啲，玩得癲啲，曳啲嘅時候就可以擺得多好多唔同嘅 focal 嘅處理上去。咁今次 Iris 佢除咗係 harmony 編寫啦，即係寫咗啲好正嘅 harmony 出嚟，而幫咗成首歌編曲嘅一啲推進之外呢，亦都喺呢個coaching 上面幫到好多手。例如喺每一段我哋會揾咗一啲可能性出嚟，即係可能一啲語氣呀、或者情緒呀嘅可能性出嚟。咁跟住我哋就會入去個錄音室嗰度錄啦。錄完之後就會聽返啊，有邊啲係可以拎出嚟用嘅，或者可以再微調。咁就開闊咗好多喺演繹呢隻歌入面嘅可能性。同埋你剛才講呢隻歌係咪嗰把聲嘅處理唔想太，即係唔需要太反叛，唔需要太行太惡嘅一把聲呢，你會覺得啱。呢隻歌嗰、那個我 set 俾自己唱嗰個 character 係一個經歷咗好多嘅一個旅行家。即係去咗唔同嘅地方啦，甚至乎sci-fi 啲，佢可能經歷過唔同嘅時空，去咗唔同嘅星球，然之後嚟到呢度就邀請你去一起上呢架車，然之後就透過呢程車去講俾你聽佢經歷過啲咩咁。 咁其實真係揾譬如 Hans 同埋 I 一起去合作去做音樂嘅原因係，即係點解會揀選佢哋兩位咧？係咪本身都識佢哋，跟住傾開啊，定係點樣？所以今次呢隻歌會 questions 有佢哋參與。 本身其實同 Hans 認識咗好多年嘅，我諗我哋係十幾歲嘅時候識嘅，咁就。大家都係即係我會睇佢表演啦，佢會睇我表演啦，即係大家都係各自嘅樂隊咁樣。咁而之後就有一段幾長嘅時間，我哋係冇再見面嘅。咁而再見面咧，就係、是、去到梅艷芳嘅首映禮啦。就相應翻，跟住就傾偈啦。咁當時大家都成長咗啦，唔同咗啦。佢就做咗電影配樂師啦，我就做咗 singer songwriter 啦。咁之後就去，不如即係提出，不如試下我哋夾啲嘢，即係去夾下音樂 jam 下咁樣。咁跟住就開始咗呢首歌嘅一個引子咯。就跟住就成立咗呢隻歌啦。跟住又喺叱咤嗰度撞到 Iris， 又傾咗兩句咁樣。就都系即系倾嘅内容都系关于啲音乐啊，或者 vocal 上嘅处理啊，即系已经系即刻系讲音乐噶啦。嗰阵时应该系倾紧《月光之约》嘅 vocal 处理，咁所以就好有缘分地遇翻两位啦，跟住就开始咗呢个 project。 咁所以今年嘅 Manson 咧就 Manson Vibes 呢一个新嘅 artist name 嘅呢个 project 就有而家第一首叫 Questions 啦。咁但系头先都有讲过，今年会有更加多嘅。咁嗰啲方向上面、风格上面系咪都会即系按翻即系之后自己想表达嘅嘢去再谂，即系唔会俾所谓净系 rock 呢一样嘢限住咧？ 系啊，冇错冇错，相信一定会俾到惊喜大家。 好啊，有冇话谂住今年会有几多即系几多首咁样啊？ 今年会派嘅就系四首啦。 会唔会谂住可能真系可能再可能出一啲嘅专辑啊，或者可能将一啲嘅歌整合翻做一个好完整嘅一个主题之后，可以再推出做一个 product 俾大家咁样？ 会啊会啊，希望今年十一月。 嗯，十一月好， 十一月 等你啊！ 今日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 Manson 嘅 social media。今年佢呢一个 Manson Vibes 嘅呢个 project 会点样啦？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你 ，Thank you。 需要吃下蒲公英，眼攰了需要瞓在漫天星，记住陪我，不要阻我，很讨厌一样。世快乐而嚣张，怕为了一切接受而慌张，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太多正常，我太不正常。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哪个正常， 我太不正常，你也不正常， 个 Manson 之前嘅作品叫《无可救药的浪漫》，听日见。